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迎接星期五，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小睿。 早晨，马大爷强。Get real with the free for all the dance floor。喺呢个星期啊，都提嚟大家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点唱嘅时间喺今日出现啦，都会有我哋嘅车路的士，同埋一阵间会有校长同我哋玩游戏。哇！ I'ma drop a solo tip, something for the honeys in the crowd. Let me hear it, so I can turn the party out till tomorrow afternoon. 'Cause when I grip my stills, no one leaves the room. So tell me, can you feel the mask girls coming with the fever, fever, fever? 特别版本啊！今日大致多人晚上两只嘅微吹和嘅东风，初时风势清盈。未来呢个周末，下个礼拜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又会下降，除有数天早上清凉嘅。三小时嘅八年马上开始咗啦，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嘅。咁咧嗱，即系小弟梁启章系一个快活人啦，系嘛？咁对于呢一个身高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谂过一啲。细个意思即系唔系真系好细个嘅，细个意思即系啱啱叫做嘅 青春期。 青春期啦，系啦，嗰啲对自己嘅身高啊，对人哋嘅身高啊，去认识人啊等等咧，有好奇嘅时候咧，我都做过一啲，我唔知道算唔算系 增高运动？ 唔系啊，嗰啲我觉得用处不大，同埋。唔够快嘅，即系嗰时买一啲叫增高鞋啊，我记得我哋讲过，嗰啲增高鞋咧就系假嘅鞋踭，内藏真嘅鞋踭，即系其实有两个鞋踭。 即系自信踭啊！ 嗯，我知道。 嗰啲叫自信踭 啦， 系啦，即系睇落去咧，嗰个鞋啊，好似唔系好大嘅踭，其实入边咧里边仲加多一层嘅，咁着咗佢咧，起码都高两三寸。咁对于我快夫人嚟讲咧，我觉得 O K 咯，即系好似系即系即系话斋自信心咧系 翻嚟啦。 唔系嗰啲真系叫自信踭嘅，如果你要去有某啲网站度买嘢嘅时候叫自信踭，同埋嘅有啲自信踭咧，仲要系有啲系对鞋内置埋嘅，有啲嘅就系你自己可以买鞋，但系。你要买大少少，系啦，就可以再摆自己嘅自信踭上去嘅。咁嗰啲自信踭嘅话咧，你就可以揼几多都得啦。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我明啊， 可以啊，有啲可以去到成四五寸噶。 嗱，你里边嗰个 room space 咧，你都要个空间。 所以你咪就系要买大啲啦，同埋嘅就系即系你个 size 要比你平时着嘅嗰对比较大啲，以及听我讲埋，最好嘅咧就系嗰啲叫做桶型嘅，桶型嘅就你又唔觉噶啦。 哦， 系啊， 咁样咪 有好多男仔都咁做啊。其实呢个圈都有人咁做 嘅。你始终要。剥对对鞋嘅，即系 系咩？你点解要成日对住人剥对鞋？ 唔系嗱，即系譬如举个例， 你去人哋约朋友去街睇戏，嗱未讲完，去餐厅， 嗱佢自己 系啦， 自己自投罗网， 好简单嘅，我哋去食饭啊，你去餐厅你冇理由做咗只鞋啫，系咪？ 我食你咁耐，我食你咁耐，我都冇见过你剥过对鞋，系啦，咁点解你会担心呢样嘢咧？ 你去过一啲韩国餐厅，嗰啲贵宾房，全部啲系摆出边噶，系啦，有一间我以前成日去嘅，咁一我中意嗰啲叫自己 book 一个房仔，咁但系咧你就一定要除晒啲鞋喺出边嘅，例如咁啦，或者你去人哋屋企作客，人哋多数而家啲家庭咧都啲希望啲客人，除非你 insist 啦，但系希望你除咗鞋先入去，因为人抹地抹得好辛苦。咁啊，譬如你个朋友，嚟我屋企坐喺入对，喂，点解马小维比梁继章嘅个高度咁样？咁即系有啲怪咯，即系你唔系唔得嘅咁样。 好啦，咁真系好冇自信咯，咪即刻坐低咯，死都唔好起身咯。 系啊， 我真系有听过。 或者你踎低除鞋，跟住 系啊，冇错啦， 点都唔企身。 系啊，跟住佢跪入去咯。 系啊，即刻跳上张沙发度。 有咩问题啊？全晚就唔起身噶啦，厕所都唔好去。 唔系，如果除非你起身，你会行远少少，距离喎，距离。 咁我而家最近发个网上都有一啲类似嘅自信鞋嘅，不过啲波鞋为主。不过我而家已经冇嗰、那个，即系冇个推动力再希望做呢一件事啦。阿 Sarah 咧，你以前有冇对自己嘅身高咧，都有谂过做一啲方法去令到佢好似从来冇， 冇，从来冇， 即系觉得已经够晒自信啦。 我不嬲都好接受自 己，冇所谓啦。 个样都生系咁，个样都生成咁咯。你搞其他嘢都唔会有咩放错。我真系觉得，我唔系真系，我唔系谦，我真系我从来都觉得就 系 好多嘢 系啊， 后生青春个个都靓嘅。 系啊，女仔可能对呢样嘢冇咁。即係介意啦，即係個身高。咁啊，見到外國咧有個男人做咗一個叫做增高手術。其實我以前都略略聽過嘅，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咧，就算咧嗱，撇除嗰個手術費都幾貴啦嚇，幾廿萬啦。就算真係經濟上到得咧，我諗我幾大都唔會做。我寧願著自信鞋算。 咁嗰啲真係要敲跛對腳，之後跟住唔使做喎。 真係敲跛對腳。 瞓喺度喎，慢慢搞佢，等佢再长啲，生埋再窄。 系啊，中间搏住佢，等佢啲骨慢慢咁样生翻埋。好啦，咁佢做咗第一次啦，第一次就系话五尺七嘅，本来即系外国人嚟讲五尺七就 OK 啦， 中挺啲啦，矮啲啦，系啦，即系中或者矮少少啦。做完之后，你知唔知佢变咗几多啊？ 唔知 高几多？你愿意？如果你即系觉得系六尺。由五尺七变咗六尺， 六尺咁啊， 都几大镬个分别 啊，唔算喎， 都几大镬个分别。 有冇后遗症啊？ 后遗症绝对有。佢话咧个肌肉，因为嗱，你好似阿 Sarah 斋咧，你有一段时间你唔喐得嘅，你行唔到嘅，因为打断咗啲脚 啊 嘛。咁所以咧，你平躺咗一段时间，佢肌肉咧系有少萎缩嘅。咁然之后你仲要点咧？你要再重新用你嘅高度学习行， 系啊， 好似 增肌啦， 系啦。咁好长一段时间，佢而家仗咩再做多一次？喂，人嘅贪心真系几，真系几匪夷所思喎！即系咁痛。可能佢覺得，都痛咗一次啦，唔介意啦咁樣。咁似佢目標咧，係希望去到六尺四咁咯。 佢為乜嘢？我想問 想高啲咯。佢就覺得自己太矮。 佢係咩職業啊？即係其實對於嗰個 又 高，或者 有冇結婚啊？結咗婚啊？ 我諗如果結咗婚，應該老婆唔會俾佢做啲咁傻嘅。 如果你講咁啊，佢個職業有咁嘅需要， 係啊，打籃球 可能我係一個係籃球手，又或者你講緊話我係一個 model 咁樣，係咪？話唔得啊，我行唔到 catwalk 啊，唔夠高，咁就話啫。但如果你話就一般普通市民，我想講藝民，對唔住，應該係市民。一般市民嚟講嘅話，我就真係覺得冇咁嘅必要咯，係咪啊？佢高咗咁又點樣咧？ 係咯， 係啊，對你嘅人生會唔會有啲咩？ 就算佢五隻七又點啫？ 係咯，我睇你咁高，我咁矮，我又點樣咧？係咪？好好啊！ 呢一样嘢咧，我又谂，其实会唔会都系一种咧？ 進行我叫外形矯正或者系美化的。 唔系你咁讲嘅话，呢一样嘢其实同嗰啲人不断咁样去整容系一模一样嘅心态嚟嘅。 系啊， 系啦，佢系唔会停嘅、嗯，因为当因为咧，其实我都有问过嗰啲不断咁去整容，整到成块面都已经唔认得女佢嘅嗰啲咁嘅女子，佢就话因为当你以为系可以局部整，其实冇局部整呢单嘢嘅。 你整咗左边又想整埋右边， 咁、一定就唔会系整左边唔整右边嘅。一个意思嘅，譬如可能就系你有某个位置饱满咗之后，你其他嗰啲嘢咧就会显得更加差。 嗯、 所以咧，就是、你唔好以为啊，我净系整个苹果机唔得嘅，整埋个苹果机之后咧，要整埋个啤梨，整埋个啤梨嘅话要整埋个橙，整埋个橙之后要整埋啲香蕉。所以其实基本上你整下整下嘅话，你只能够系你就会你话冇办法。好啦，到你去到可能系其他嘅嘢都已经系合格晒嘅时候嘅话咧，第一样你要整嘅嘢嘅话咧，佢、又已经有流失咯、 啊， 你又要重新再开始，你只能够去调入一个就系万劫不复嘅状态咯。你呢一样嘢嘅话都系一样噶，系咪、都系唔自然同埋唔天然嘅嘢嚟噶嘛？一唔天然嘅嘢嘅话，我觉得你总要还嘅。 一辈子就为咗嗰啲美容打工， 多数嘅话你都会后悔嘅，因为好多时候我都会有睇到，譬如可能曾经有睇过有一个嘅访问啦，就访问过有两个女子，咁就佢都还好嘅，即系个样都唔算话系好假嘅，但系当然你一望就会睇得出。其实你知唔知睇人哋整个容 的？有啲真系睇，有啲真系睇得出。 系啊，一睇就睇到嘅，尤其是鼻啊， 系啊， 你喺啲有光嘅地方系走唔甩 嘅。你睇唔睇到我？ 你 整差咗嘛？ 如果你整咗咧，我就觉得你一定要俾你嘅医生个电话我。 嗰、那个执咗， 我一定要叫人 佢执咗。 如果你整咗， 危害人间，危害人间， 唔好啦。咁跟住我就即系见到佢哋做一个访问，咁就喺度讲紧话系乜嘢咧？其实好多都系因为嘅就系、是。个男朋友话佢唔够靓，咁跟住佢就哦，既然系咁嘅话，就即系哦，我整啦。咁整整下之后，佢就系将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同大家分享个情况，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咁咯。咁同埋嘅就系、是其实两个都系后悔嘅、 一定 都 系后悔 嘅，因为其实当你老嘅时候咧、你 系 会更加有好多嘢嘅话，已经系进入一个就系、是、已经唔能够再修复嘅状态。其实我谂相信比你自然地优雅地老去嘅话、会变得更加得人惊，以及你会发一样嘢系殊途同归嘅。到你老嘅时候嘅话，系个个样都系一样的。你有冇留意过？ 整 過 有啊， 全部都系一样噶。 啲、婆婆公公一样样噶。 我的意思系整咗型嗰啲嘅，特别系。 系啊， 因为佢有 standard 噶嘛，即系个 standard 嗰个比例嘅话系一模一样噶嘛、到你老咗嘅时候嘅话，咪 都系 出嚟噶啦 个 样， 都系 嗰 样，同埋都系好胶嘅，即系好多咧，好假嘅，即系就算你系咪冇皱纹就一定靓咧，未必嘅，即系如果你整到拉到平晒，但系基本上人哋知个年纪咧，睇落咪仲唔自然，即系我就觉得咁。 所以我系曾经都有试过，即系其实当然啦，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做呢一行，你系咪真系需要？你都要揾个好彩，我都唔算叫做用个面口嚟去，我用把口啫，咁就系唔系话用块面嚟去即系揾食啦，咁会唔会即系都需要嘅就系微整咧？咁我都经过咗有好大嘅挣扎，我试过一次，我真系争啲嘅啫。但真系最后尾嘅一根稻草，我就打咗俾一个朋友，跟住收尾佢同我讲，佢就你千祈唔好，因为咧当你试过，我谂即系打咗一针之后嘅话咧，你就会追求希望可以佢会变得更好嘅。咁、我就话你谂清楚啲咁，跟住我就即刻哇以头也不回咁样走咗。咁跟住我到今时今日嘅话，我都好庆幸我个朋友劝我当日立地图都落立放下图都立地食佛咯。 即系本来已经坐咗你等候噶啦。 已经喺我面前噶啦，系啊，嗰样嘢已经喺我 面前噶啦， 即系磨刀 霍霍噶啦，已经 系啊， 准备 啊，好惊啊，嗰次， 人生一个 啊，唔系第一刀，唔系第一刀， 哦、 第一刀， okay, 好 噶，好， 你哋会点睇啊？即系如果系嘅话， 我唔整，真系唔整， 你梗系唔整啦，即系如果你身边嘅人整啊，又或者 佢 哋会问你，佢哋问你咧，你会唔会叫佢唔好做？ 唔好， 绝对唔好。 Watching in slow motion. 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下风骚快活人，好快有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加消息。记住今日星期五喺最后嘅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咧，要系点唱嘅时间啦，电话号码交时候打嚟咧就系1872388。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公布将开展洗衣街花墟道重建计划，地盘总面积大约29315平方米，包括6个地盘，其中5个地盘的界线毗连现有楼宇，范围涉及园艺街和花墟道一带。另外一個地盤街線毗連洗衣街、界限街、旺角大球場和花墟道。房委會昨日公布華富邨重建計劃第一階段遷置安排，華安樓和華樂樓接近900戶居民可選擇調往2026年底入伙，有1200多個單位的華景街公營房屋項目。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能排除有住户大屋搬细屋，因为有可能有些住户人数已改变或会少了成员，房署会派适当家庭人数的单位。他说会向合资格住户提供搬迁津贴，一人住户津贴10030元，六人或以上住户津贴大约32000元。如果受重建影响，住户选择不搬入公屋，可选择收取一笔过津贴，二人家庭津贴大约是96000元。黄碧如又提到，如果住户选择其他翻新公屋单位，房委会在资源许可下会尽量安排。屯門大欖涌近燒烤場對開一個魚排，朝早發生火警，多艘船和快艇焚毀，一名男子身體多處燒傷，消防在現場找到助燃劑，認為火警有可疑，警方將案列作縱火及刑事毀壞案處理。 警方话，朝早六点几接获多人报案，指大榄涌一个鱼排起火，火势波及一艘船、两艘快艇同一部水上电单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火警中一名48岁男子的面、手同脚部烧伤，被送去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现场发现一个招牌同两部闭路电视被人破坏，正调查事件。路透社引述美国前政府官员透露，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授权中央情报局设立特工小组，利用虚假网络身份散布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言论，同时向海外新闻媒体泄露诽谤性情报，包括共产党党员在海外匿藏不义之财，并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腐败和浪费，希望借此煽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报道说，不清楚现任拜登政府有没有维持中情局的计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情局的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和媒体作为武器，用作散布虚假信息和操纵国际舆论，并重申北京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亦不干涉美国的内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61点，跌300点，成交金额3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6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蚊，跌7.2；海尔智加23.55，跌1蚊；阿里巴巴七十一个三，跌2.15；美团89.8，跌3.1；友邦保险60.95，跌3；药明生物14.96，跌1.12；盈富基金16.87，跌3；中国平安35.3，跌1.05；中海油17.42，跌3；理想汽车143.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54，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4，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1点，跌55点。港金报2017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1.89美元，卖出21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较早前尖沙咀的加兰围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尖沙咀加兰围就全线解决。 峰。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粤女新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梁 继 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啊，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我想问下啊，两位拍档咧，有冇一啲嘅时候，一啲嘅事情咧，你唔想一个人做，但系咧又揾唔到人陪，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场合啊？ 哇， 会唔会有啲场合你会觉得啊，有人陪你一齐去就好啦？ 有啲人唔想人陪，有啲嘢 系咪啊？ 我自己一个人做咩都得嘅，因为 系啊， 睇戏啊，食饭啊，我完全 O、OK、K。 可能每一个人嗰个叫做性格啊唔同啦、 啊， 或者去做嗰样嘢唔同、啊。 你应该唔得咯， 啊佢唔得， 系啊，佢好中意人陪啊嘛， 系啊， 系啊， 三个最好， 有啲咁嘅事， 唔系我估咋， 一家四口最好， 某一啲。事情如果有人陪咧，可能个心会定当啲。例如话去睇医生啦， 唔会 睇牙医啦，等等啦， 冇事。 因为你睇医生睇牙医咧，成日要等噶嘛。咁、你越等咧，就个人咧就会唔知点样样咁样。咁咧就我成日觉得你帮到人，又可以赚到一定嘅金钱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嘅。咁原来咧而家有啲工作唔系陪，系啊，佢系陪嘅，但系陪咩？陪 诊啊嘛， 陪 诊啊， 佢唔系净止陪诊噶，佢、叫做陪伴师。咁咧就係有一個女仔啦嚇，咁佢自己分享自己經歷啦，喺加拿大嘅，咁佢就是一個中國留學生，咁佢覺得原來有呢個行業佢都想試喎，咁、咁但係咧佢有啲嘅要求嘅，第一佢只能夠陪女仔，因為咧係一個 女 仔同女仔嘅陪伴嚇、就唔係有任何其他嘅人，咁佢陪伴咩咧？佢接咗好多不同嘅 job 啦，其中有啲係因為失戀啦、想另外一個女仔陪下佢啦， 傾下偈， 分享下心事啦，分擔下嗰啲唔開心啦，甚至咧有一次有一个女仔好唔开心咧，话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淋下雨咧？咁样就坐喺公园里边咧，一齐揼下雨啦，咁样。咁又或者试过咧，就做一啲嘅手术啦，咁就唔想自己一个人去，亦都唔想话俾屋企听，咁就叫佢陪啦，咁样。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特别。都市人去到一个咧，大家唔认识，但系起码有一个人陪咧，佢已经觉得系一种嘅安慰，即系起码有一个人分担下喺个现场，可能捉住佢手吓，加油咁样。即系你会唔会有兴趣啊？即系如果你做呢个职业去帮助一啲， 我唔会啊。 帮人都唔想啊，情绪上 另一种啦，即系呢种我觉得责任重大啊。我自己真系惯咗一个人， 我去急症室都是自己一个人 帮人，不是叫你找人帮， 不是，即是我意思， 即是他自己本人都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他就会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必要，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要即时传译你究竟讲什么东 西。比如说你们熟朋友，你有需要的就陪你们去咯，是啊，就算李丽蕊哀我，我都未必陪你去。 我一定不会找你，因为我大把人陪我，同埋都大家利是不需要。 不是，即是很多张， 不会不会， 我都不会做这个陪伴师啦。如果是有需要的这个行业成行成事啦， 陪伴师我会做，我会做，但是 同朋友咯，纯粹朋友，不是金钱交易， 即是陪朋友啫， 系啊， 唔收钱去做呢件事系嘛？咁我已经做紧咯， 系咯， 系啊，有时譬如可能你有啲朋友有心事啊，可唔可以同你食餐饭倾下偈啊？咁我要去唔少咯呢啲， 系 啊，有啊，你冇啊？ 我冇啊，我唔会讲心事噶，我哋讲开心事噶咋？ 咁样嘅，哦，咁嘅， 讲心事都 系啊，每次见到你都咁开心咪好啦， 帮下人都几好啊！即系如果你能够， 你系咪惊同朋友食？ 唔系啊，你讲嘅咪就系话帮下人，但系唔收钱咯，咁先叫帮人啊嘛！ 朋友之间冇乜所谓。 如果你咁样陪伴佢嘅话，你收钱嘅话就系一份职业啊嘛，咁啊又唔需要咯，系咪咁嘅意思啊？但系如果你一份职业嘅，我觉得都 OK 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冇朋友噶嘛。 嗯，啊系啊，应该 系 有。 系咪？又或者可能有啲嘢唔想俾人知噶嘛？ 系陌生人知好啲吓。 梗系啦，你唔觉得有时你嗰啲秘密，你反而系会讲俾一啲嘅，就系唔系好熟嘅人嘅咩？未必唔识，但系唔 系 好熟嘅人，或者下次。不会再见的，所以你有时你就会这样的，你会跟他讲，讲完之后你想着的就是就算他跟人家讲的话，人家都未必知道是谁啊。 是 啊， 是啊，就会这样。 以前就是那些人说，哎，打去电台讲心事，为什么？因为可能呢自己的朋友反而不想讲，打去电台呢讲给即是那个主持人听，反而会安心一点。不过电台很多人听的，那就要小心一点了。好，继续我们的节目。早晨早晨，风骚浮人，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5%。 听嘅呢一首歌曲《Seasons of Loneliness》，寂寞的季节。每天三小时陪大家有风骚快活人，咁咪唔会寂寞咯。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感到疲倦，在人生的路上，当你觉得疲倦，请安慰自己，人活在世上，不疲倦就是木头，不痛就是石头。无论哪个都有哭泣的时候，无论哪个都有脆弱的一面，不喊不代表没有伤痛，不讲不代表没有心事。人感到疲倦是正常的，讲明我们一个有灵魂、有思想、有存在感的活体。当你感到疲倦的时候，请为自己打气，鼓励下自己。虽然脚下的路暂时不平坦，虽然眼角的泪水还未抹干，生活令你明白，努力先会成功，拼搏先会得到幸福。人要喊过、痛过、穷过，先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只要不要向命运屈服，依靠自己，踏实努力，认真工作。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平的，有些人一出世就已经是大富大贵，有些人拼死拼活一无所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你站在顶峰，有多少人羡慕你呢？当你跌落谷底，有多少人贬低你？利益吸引的地方就会有人跟随，好处没有的地方就有很多人抛弃。不要喊累，没有人会替你分担，不要说痛苦，因为都不会有人同你品尝。不要说脆弱，因为你需要坚强。世态虽然可以炎凉，但是做人不要失掉善良。世界可以混乱，内心不可以虚弱。有些说话能够不讲，就不如沉默，藏在心底更加合适。人感到疲倦是很自然的事，愿今天的你找到你的坚强。疲倦过后，抹抹汗水，抹抹泪水，重新上路。明天的成功终会在你手里面。 在繁星夜里，曾共他共聚，但星不再聚，红衣风中跌坠，我问寒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干，我知不满时日仿佛停顿，容人偷回望，夜可知我泪，梦 得闲影呢首旧歌叫做《倦》啊，仲有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欢迎我哋校长稍后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喺我哋嘉宾嘅嚟咗？ 校长原来系生物科老师， 哎、 即刻留言问生物题。 系啊，我问咗啦，但佢冇天使俾我。 咁可深可浅嘅， 我问错咗化学啊！ 我冇问添，直情冇问。 哎呀， 真系大件事。 系、哎、我哋都有问题问下校长啊。OK， 好，好啦，咪有个讨论区咧，网上咧就话啊，大家经历过贫穷嘅日子未啊？咁样 经历过啦。 咁咧，佢话有啲贫穷家庭咧，一定会有呢个嘅生活嘅琐事会做过嘅咁样。咁其实今日咧，大家即系可能已经过紧好开心啊、好欢快嘅日子嘅时候咧，可以谂下啊，其实以前啲人系咁样过嘅。第一，佢话咧以前啲阿妈咧煮完餸咧，啲油系唔会倒嘅，系一会 save 翻佢摆喺一个油罂嘅、嗯。你哋会唔会啊？你屋企会？我阿妈会嘅， 炸嘢会翻用， 因为你实煮餸 用唔晒噶嘛。 系啊，仲有佢会整猪油嘅，以前、 嗯、 买 自己炸 猪 油、 猪肉。 哦， 即系啊，然后冬天 好臭噶，嗬，炸出嚟嘅时候， 啊、 但系食就好香咯。 冬天嗰时咧，擎咗一嚿白色咧， 系啊， 整个面咧有冇整虾子面啊？去不少食，哇，好好味道。 我哋客家 不 记唔记得上次我哋咪有个李校长系咪？佢又客家人啦。 咦，系、啊， 我哋喺度 讲 紧嘅就系话食嗰个叫做猪肉拨，猪肉拨就系成日都有你咁嘅情况噶啦。咁啊就系嗰啲猪油嗰啲撇出嚟咧，因为佢系蒸一嚿好好肥嘅五花腩。佢如果系冬天嘅时候咧，佢一冻咗就一定会有一嚿白色嘅猪油 停咗喺度。 会见到佢哋咧就会撇咗嗰嚿猪油出嚟攞嚟炒菜。 哇！哦、 所以好悭噶，以前系。 是啊 油系唔会即刻 物尽其用 嘅，系有一个油罂外，而家谂翻起又的确系嘅，即系啲油会 save 翻出嚟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啲洗头水啊，沐浴露咧系唔会倒嘅，即系就算用剩好少咧，即刻沟水。 系啊，沟水，戆， 佢可以再用多一段日子。 系啊， 其 实 都有。 我细个唔系添啊，我细个冇呢啲噶，因为贵嘅。 我细个用番碱嘅。 系啦，仲要系用嗰啲蓝色嗰啲咧。叫勞工簡啊，即係平啲嘅，係啊，一樣嘢洗曬全身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嗰啲牙膏咧係會剪開佢，點解咧？因為擠埋底嗰陣嘅， 會唔會？會。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以前咧啲人咧係冇台冇剩嘅，得一張摺台。咁食飯咧係要開摺台， 做功課又係佢，食飯又係佢， 收嘢開台食飯， 得一張摺台。 好嘢，唔使做功課咁收埋。 係啦， 咁 咧。咁同埋咧，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呢間宿舍啦嚇。如果得一個人咧，係唔准開冷氣嘅。同埋日頭咧係唔准開冷氣嘅，要夜晚瞓覺咧。 咦，對唔住，頭先你所講嘅嗰啲嘢，我全部而家都仲做緊嘅喎。 真 係即係一個人唔准開冷氣。 係啊， 我而家 兩個人都唔准開啊。 兩個人 得兩個 人都唔准開啊。係啊，係夜晚黑瞓覺我哋先至會開㗎。仲有就開涼咗之後就會校一個時間制，等佢自己熄咯。 其實 因為好多時候係凍醒㗎。同埋就會係盡量，因為我哋覺得其實你熱係應該要出汗。是吧，如果你就是一熱你不讓它出汗，我覺得你身體的機制會有一些東西它會 shut down 了的，或者它沒有用到的，那就會令到你的身體不那麼好。所以就我也有講過環保小先鋒來的嘛，不是說去到一個哇根本已經真的不能夠呼吸的程度的話是不讓開冷氣的。是啊，還有你講的那些什麼就是刮到最後一下你都要用完，那些其實都還有用的。 我 也不是還在做的嗎？ 現在我是因為現在那些膏类咧系像卜卜嗰只嚟嘛？ 你讲紧咩膏类？ 唔系牙膏啊，或者洗面膏 啊， 系 啊系啊。 我系最后废，因为睇亚洲电视嗰个咧，佢就 系 搞好有用。就算你挤完以为冇咧，你再 总有啲底， 一个月咧都仲用到。 系噶。尤其是嗰啲 hand cream 啊， 系 咪？你見到佢扁塌塌咁樣，其實你擠下佢，或者你再揈下佢嘅話，其實基本上佢係仲有好多噶。 但你揈完之後咧，你唔好向下喎，唔係一撇咧，佢成地係啦，要向上個嘴。 係，佢噴射上嚟， 物盡其用，好嘢，好嘢，係啦。同埋會諗好多嘢嘅，就係有一樣嘢咧，我諗係以前咧啲人係唔會買打得爛嘅碟嘅，以前啲人咧係會買嗰啲叫鐵碟啊，即係銀色嗰啲。 就算如果是的话呢，你就算是打得烂那些，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以前呢你是碗是会崩 了 都 照用的。 照用的。 是啊。 是啊。裂了它都照用的。那你咪用冇那边 咯。那咪为了你装反是特登给你用。 不口人忌不口碗。 完好 的味道。仲有什么仲有什么仲有没有啊， 就是这个咯。 哦。 就是啲人物尽其用。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悭钱的方法啊， 是啊。 我 悭钱 系，又或者环保啦。嗱，其实我觉得挺好噶。以前你呢啲，对唔住啊，佢以前呢啲咁嘅做法嘅话，就系话系悭钱啦，系咪？咁啊，而家嚟讲嘅话，就有一个环 保 咯。 系，而家咧，我冲凉咧会攞个盆响 剩翻佢， 剩翻啲水嘅。嗯，系啊，抹嘢，抹嘢咯，乜都得，系啊。 你咁污糟， 所以咪要抹咯。 唔系， 佢意思即系你咪越 抹 越污糟啊！话你啲嘢， 你屋企咪黑掹掹。 暗黑料理呢啲叫暗黑料理， 呢啲叫 做 decoration， 系 design 嚟嘅。 你屋企就叫做黑洞。 喂，好啦，十一点钟，我哋睇完新闻就翻嚟，有校长玩游戏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嘅风骚快活人进入第二个钟头啦，提提大家电话号码，一系可以打嚟点唱，因为靓妈已经喺度噶啦，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1872388。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天水围香岛中学陈锦常校长，你好陈博士。 陈校长早晨， 大家好，各位早晨，各位听众早 晨。陈校长为咗我哋今日呢个节目，放弃咗好多重要嘅嘢， 例如。 冇走火， 走火警， 学校进行紧走火警。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镇定镇定，陈校长做紧节目，你哋自己走住先，系咪咁？ 但系要走快啲，计时嘅， 走快啲。但我嗰阵时候真系好中意走火警， 系啊， 系啊， 愣愣愣， 系啊， 好玩啊， 佢 即系我哋完全唔意。不过咧，校长，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佢哋个个咧当玩咁咧，如果真系万一咁唔可以走火警咧，会唔会失咗个意思啊？即系 哦，冇嘅冇嘅，我哋咧有规定。要8分钟内咧，全校走晒、哦，所以如果系啦， 几多层啊？有 7层。 哇，其实8分钟都几赶喎。 哇，1分钟走一层、啊，如果你咁 其实咧，我自己走过咧，就2分钟可以由7楼已经行到落地下噶啦。 你自己一个人 两分钟七楼行到地下， 一齐咧都冇问题嘅，佢哋好认真噶。 一个人快啲噶， 一个人梗系快啲啦，因为你 系啦， 塞车噶嘛，塞车噶嘛。 所以佢哋会好认真嘅，点解咧？如果万一超时嘅话咧，就要行翻上去， 再 系 走多次， 走多次， 冇 错啦， 咁认。真嘅， 好认真嘅。 我以前唔系嘅，大家喺度嘻哈， 系啊，我都系啊， 哄你啊，咁样 玩啊，咁样 噶，应该 啊 吓，真系唔应该。但我哋以前系真系好开心啊，走火警。 系，咁希望唔会发生啲事情啊，稳阵啲。好啦，校长啊，我哋一阵间我哋要问啲问题嘅噃吓， 系冇问题。 我哋可唔可以知道下一阵间你问嘅嗰5条问题系乜嘢范畴啊？ 都系我嘅本科，即系生物科啦。 即系类似边条？ 陣 間就人體關於人體嘅嘢， 哦，動物嘅， 動物 係啦。而我本身咧，因為係主修海洋生態學， 哎呀， 所以咧都主要係一啲 海底嘅生物， 係啦，冇錯啦。 哦 ，tips 嚟噶啦， 呢個一個 tips 係咪 ？OK， 好啦。 我揾咗化學，你揾咗咩啊？ 我揾咗歷史啊。 其實最驚係咁樣，又或者入錯咗個課題 啊。 OK， 好啦， 好嚟啦，我哋。 好 啦，你又知唔知？首先由同学问校长嘅，美国人有一句祝福说话叫做 Have a happy hump day，HUMP， 意思系骆驼嘅驼峰，祝你有一个快乐嘅驼峰日。知唔知道一个礼拜7日里边边一日叫做 hump day 咧？以下4个答案：第一，星期一，因为啱啱翻到公司，哇，嗰啲工作堆到好似驼峰咁高；第二，星期三，因为星期三是一个礼拜的中间，就好像驼峰在骆驼的身体的中间这样。第三个答案，星期五，因为驼峰高高在上，看到的风景都是美好的，就好像星期五很开心，因为周末了嘛。 其实唔系，第四个答案系星期日先啱，因为听日要翻工啦，心情就好似个驼峰行起上嚟咧，咁揈下揈下，真系好忐忑啊，左摇右摆，唔知开心定唔开心。四个答案：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边日先系 hump day 驼峰日呢？ 星期三。 星期三。 我都本身谂住星期三嘅，但系好似又太正路啦。 嗯， 系啦，所以咧我就拣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 谂清楚先话， 谂清楚先话，校长。有时第一个答案就啱噶， 都系星期五啦。 我系都要星期三。 Hump day， 诶，系啊，我因为我都会系拣星期三或者星期，系系。 啊、 因為其實啲人會覺得嘅就係話，即可能你嗰個情緒嗰個曲線係嘛， 是啊、 但係似係即係啦，開頭嘅時候咧，因為你有 Monday Blue 啦，咁因為係低噶嘛，慢慢慢慢慢一路上到去星期三就因為接近週末啦，就會開心啲嘅咁樣，跟住又哇一去到週末嘅話就再升啦咁樣咯，係啊，我都會 我 會揀禮拜三。兩個星期三， 校長讀， 有時 校長唔好跟我哋，唔好跟我哋。 有時 好難講 嘅，係啦啲嘢， 有時 我哋錯， 既然兩個人都揀星期三，好似呢個，不過唔應該講太多嘅。你揀咩？最後 都係唔動搖嘅，我 係啊， 都係今日啦，即係星期五 啦。 好，有性格 啦 ，today 兩個星期三，一個星期五， 跟唔跟翻啊？ 你跟咯，冇所謂咯， 跟 啦，跟啦，可能係禮拜五咧， 唔 係可能變咗咧，而家 就關校長啦， 我可唔可以星期五咧？ 正確答案， 星期三， 星期三， 好嘢， 係 family。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粤语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像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祝内心的 早晚嘅呢首声叫 Family， 十一点二十分听紧风骚快活人。记得我哋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啊！十二点半点唱。 好啦，嚟到我哋嘅同学发问咧，我哋系小鋭鋭，咁喺呢度咧，请大家准备要问有呢条问题嘅就系、是、巴西咧，佢哋就有一啲嘅监狱，竟然咧就而家养咗另外一啲嘢，就做呢一个监狱嘅守卫，令到一啲警犬失业。咁究竟佢哋养咗啲乜嘢呢？因为成本比较平一啲嘅。A 係鸭 ,B 係鹅 ,C 係蛇定係 D 鹦鹉呢？ 你咪睇个答案㗎。 我冇睇答案。 佢未必係答案㗎，佢认为係咋嘛。 係呀，我校长信我。我真係博学㗎。 呢个真係好笑。呢个笑。 点解呢？点解我呢？即係我 以前。是有人用鵝嚟做守衛的， 是啊， 因為鵝咧係嗰個防衛好強嘅，同埋 咧行近啲佢叫嘅， 係啊，啊個係真係嘅，我冇呃你，你睇下我咁誠懇嘅樣， 可能而家轉咗咧， 用鴨咧， 蛇放蛇，我揀我 鴨蛇同埋 鸚鵡 ，A 係鵝，A 係鴨 ，B 係鵝 ，C 係蛇定係 D 係鸚鵡咧？喺巴西。 其实蛇都得噶，咬人 咪养咯。 我觉得系鹦鹉，可能佢会讲嘢咧。 鹦鹉咧， 就反就反。 鹦鹉未必讲咩文嘅咧。 巴西白讲咩文？ 系 唔关啊？ 唔关事，佢叫噶咋，佢要佢叫噶咋，唔关讲咩事。不过鹦鹉未必咁敏感，会一有事就叫咯。我觉得啫。 但系讲紧唔系养一只啊吓。 系啊， 当然啦， 系养一群啊。 一定唔系鸭，校长一定唔系鸭。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快啲！ 好啦，我都跟啦，跟大队啦，拣我啦。 我今次系咪全部都系我？ 系全部都我。 你嗰个第一集，你嗰个会突然间抽身？ 你抽，你出嚟，你你答第二个，你答第二个，你答第二个。 好啦，真嚟啦嘛？ 系 好，正确嘅答案系。啱嘅，系我嘅。原来咧，我咧嗰个地域性咧系非常之强嘅，而且咧佢哋嘅观感咧系非常之敏锐嘅。譬如喺佢个地方嗰度，佢养咗啦，佢就会当嗰度咧系自己嘅地盘噶啦。有外来人咧接近嘅时候咧，佢哋系好夸张噶，会大叫。同埋會咬人嘅，所以咧佢哋就會係用呢啲嘅鵝嚟去咧幫佢哋咧，就唔需要就係再養咁多警犬，再加埋，因為鵝咧其實佢哋嗰個成本係會再低啲嘅，咁所以喺巴西嘅話咧，佢哋有一啲嘅監獄咧就會利用鵝嚟去做呢一個嘅就係獄警，咁希望咧都可以將個成本嘅效益咧會將佢降低嘅，所以係全部都有分嘅。 好彩你唔揀鹦鹉咋，你揀鹦鹉系有短。 好啦，劝你嘅，你放心。 多谢晒， 我头先都想劝你噶，不过你系坚持。 我劝紧啊， 但系你个样唔成眼啊嘛， 你个样唔可信啊嘛。 校长，我个样成唔成眼先？你 成眼唔成？个样可能成眼，但系个人唔可信。 咪就系咯，唔可信啊嘛。好啦，唔可信嘅马小鹏，个名叫唔可信。 我本来咧就真系一颗慈善嘅心嘅，谂住大家开开心心。而家你激我， 你唔会救我慈善噶，大佬。 嚟嚟嚟嚟嚟， 呢一条，大家有冇睇篮球运动比赛噶？ 我少 吓，有一句叫做拆你屋啊，有冇听过？ 冇。 拆你屋嘅意思咧就系话 英文嚟噶，拆你屋。 唔系法文 ，French。 哦，我系咩？拆你屋。拆你屋。 拆你屋。 哦，咩事？ 意思咧就系话有个球员，比如话自己可以射，佢唔射，就交俾 另一个 南边一个人，嗰个人咧就空中跳起，执住个波冲，呢个就叫拆你屋。再讲一次， 知道 系啦， 知道。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再讲一次。 O K， 好。咁但系咧呢句嘢咧，点解叫做拆你屋咧？其实源自一种运动嘅，就攞咗个意思嚟形容，抛个波凌空接住入篮，冲咁咪叫拆你屋。点解会有呢句咁嘅说话咧？原来咧法国嗰啲拆屋工人咧又系拆屋嘅时候咧，将嗰啲废料抛出去，然后另外一个接住咁啊抌落个垃圾桶。就沿住拆屋嘅工人， B 就是马戏团嗰啲空中飞人表演，你唔好用咁嘅样。 好喎呢个， 唔好用咁嘅样望住。 点解咧？ 就沿住呢个马戏班嗰啲空中飞人嘅表演，抛嗰啲人，唔系空中飞人。 咁关插屋咩事啊？ 个动作个同学，佢唔、明啊！你讲多次。 Annual 呢个系攞 嚟，继续。 掟啲嘢俾人。 系啦，第三个咧就系咧法国沿海咧好多捕蟹嘅人嘅。我哋执到啲蟹咧，就抛俾啲人，就攞个网接住。啊，就好似叫做拆泥屋。第四种咧就系摔角嘅运动，就 系 拆泥屋。咁啊， 咁摔角运动点样啊？我将个人抛开啊！ 系咯，摔角运动佢咩好多嘢噶嘛？ 抛咩？ 佢哋互相执住对方，就将佢想抛，系啦，系啦，四样嘢。咁你估呢个校长好惆怅？ 我谂校长好后悔，唔走火警， 早知系走火警， 而家走咗另一个火堆嗰度，走咗另一个火堆嗰度。但校长唔使惊，我呢条一定会让你有份嘅。 我跟你，我跟你。 喂，讲多一次啊，好快。 拆你屋系完全， 净系讲斗啫，净 系 斗。 系拆屋工人嗰个拆屋嘅动作。B 就系马戏团嗰啲空中飞人抛嘅人接住。因为打千秋咁样揈嚟揈去 ，C 就系呢个捕蟹嘅工人喺个海嗰度，诶有啲蟹啦，就喺度艇度啦，抛俾对方，对方攞望望住。D 就 系 摔角，摔角运动，两个喺度扯下，跟住想抛佢。系啦，四个答案，到底拆你屋系源自乜嘢嘢？ 啊，呢个问题真系几好，系啊。喂，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拆你屋咧，其实系法文，法文系点样发音啊？ Alley A L L E Y， 特关个发音事咁嘅，关唔关 ？Alley 系啊，即系香港人就攞咗呢一个就叫做拆你屋 企，好啊，空中飞人，捕蟹啊，我 系啊，捕蟹， 我都系捕蟹，起码都有个网啊， 系 啦， 冇错，佢其他你系冇网嘅。佢淨係 摔角嗰個完全唔知道做乜， 摔角佢解釋唔到啊！ 佢都唔知道啊！佢 好似隔眼嚟就嚟砌個答案， 查咗係啊！得三個， 我揀 A， 即係意思係咪？早講嘛！好，三個揀 咩？我揀 A， 你揀 佢拆屋。係啦，即係 exactly。 佢兩個揀布鞋係咪？ 係咪？ 你揀布鞋啊？ 係啊，B， 望住。 都系改翻 B 先， 真系 B 啦嘛？ 飞过去，飞过去，有人嘅，有人嘅，空中飞人有人啊嘛，打篮球有人啊嘛， 冇错冇错， 系啦，试翻啲啊， 校长啊， 好嘢， 耶， 解释下喂， 唔使解释啦， 唔使解释 ，OK， 唔解释， 校长啱就 系 啱， 好 ，OK， 校长嘅答案就系正确， 好。 其实如果校 长拣 D 都系啱， 总之就系啱。 假使一醒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我的 AI 就像必杀技，千手指观音可替代你。全息和物理，揣摩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 yeah， no， 永生不会死，脑总不会死，但你的躯体仍属你。即将到期。一出生就能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偏大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艾卡。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花卉展即日起至今个月24日在维园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今年有超过80个机构，包括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及领事馆，设计不同的园林造景和花艺摆设，大会注入沉浸式体验元素和增设灯光效果，带来前所未有的赏花乐趣。杨润雄在花展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今年以雀跃传承为主题，大会同时举办多项教育与娱乐并重的活动。花展结束后，部分园林造景会移至18区指定公园，配合今年推行的月目亮丽城市计划，为香港增添色彩。他说，今年除了在花展完结后举行环保回收日之外，亦会继续举办花卉重新栽种计划，向市民、学校、环保团体和非政府机构赠送可重新种植的花卉。市建局宣布动用大约25亿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包括重建、保育、活化和复修工程。受影响楼宇大约31个街号，涉及业权大约190个，约275个住户，约33个地铺商户。市建局说，大约20间花店受影响，强调项目促进花墟发展，尊重花卉，尊重花墟氛围，日后会有更多花店，令花墟更成行成市。计划完成后可提供大约1350个住宅单位，预计2035至2036年完工。项目占地大约29000平方米，落实由旺研究建议，在界限街和弥敦道之间构建城市水道，兴建面积不少于8800平方米水道公园，串连花墟和旺角大球场等。另外会以一地多用模式提供多用途的综合大楼和一个地下公众停车场。一架藏有毒品的私家车昨晚在深水埗狂乱驾驶，先后撞到一名女途人和4部车，司机事后弃车逃去。警方今天在上水拘捕32岁涉案私家车车主，他涉嫌贩毒正被扣查。事发在昨晚近7点半，警员发现涉案私家车在青山道60号对开，怀疑违例泊车，上前调查期间，私家车突然驶前，先后撞向2部私家车和一名66岁女途人，之后继续行驶，在元州街、近钦州街和近九江街再撞向一部的士和一部私家车之后停低，涉事私家车司机弃车逃去。警方事后在涉案私家车入面检获大约30克怀疑辟的可卡因，以及大约20克怀疑冰毒，市值大约52000元。被撞的女途人昏迷送院，其中一部被撞私家车的54岁司机已和手部受伤清醒送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7点，跌324点，成交金额5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0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1.2跌了8元， 可以自加23.8跌7.5，美团89.2毫半跌3.65，阿里巴巴71.05跌2.4，友邦保险61.1跌1.15，盈富基金16.85跌3.2，药明生物14.98跌1，中国平安35.25毫半跌1，中海油17.3毫八跌3.4，快手48.9毫半跌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43，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4，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03跌3，港金报20,18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36.64美元，卖出21,64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去到龙盘苑，而反方向去荃湾亦都车多噶，车龙去到启业村。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彩虹村快线有意外，现时车龙到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亦车多，车龙到启业村。而青葵公路是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是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落返去告士打道铜锣湾方向呢，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系有爆水管，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二号 D 去泽安村方向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出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细路，过马路时应该要睇清楚路面四周交通情况，记得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 有过很多，泄气也许没法被理解。 林志乐， 你说花已开，蒙着两眼看窗外，人潮暗涌，一身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 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Hello， 大家好，我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1:08啊，提提大家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噶啦，18723888，12:30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天水围香岛中学陈锦常校长。 陈校长你好， 大家好。 依家落嚟即系由陈校长。 陈校长，你个样唔使咁嘅。 唔系佢喺度笑。 由你开始发问。 好开心，好开心系啊，冇错，好开心。 头先好叻啊，你有两分。 系啊，多谢多谢大家。 唔系你叻，咁系你叻。 你都好叻嘅，系啦。咁啊，多謝大家邀請我上嚟呢個節目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呢就係、是、要傳遞一啲正面嘅信息。咁我哋有陣時候呢，我開始問㗎喇喎。 好啊。 咁我哋呢有陣時做人做事呢都唔能夠太絕情嘅，係咪？係啦，有陣時呢俾人鬧嘅時候呢，我哋都可能會講一句就係、是、我都有阿媽生㗎嘛。係啦，咁以下呢就有四種生物，邊一種呢係冇阿媽生嘅呢，即唔係阿媽生嘅呢，即係繁殖嘅人係。A 就係蜥蜴， B 係海龜， C 係海馬， D 呢係暹罗鬥魚。 暹罗鬥魚 係啦， 即係一種鬥魚啦。 A 係乜嘢？ A 係蜥蜴。 蜥蜴 係啦，即是爬行类的。B 是海龟， 暹罗斗鱼。 C 是海马， 我拣海马。 海马。 D 是暹罗斗鱼， 海马。 海马。 海马是藏鱼嚟噶嘛？ 讲过啦，你。 我阿妈系冇啊，啱 嘅。一定是海马。 海马。 海马系藏鱼，所以冇阿妈。 系啊，冇错。系啊，佢系啤出嚟噶 嘛。你唔知你嘅原因，你会讲少嘅啫。 系啦， 暹罗斗鱼。 即系三位都系海 马。唔系，即系话未拣，即系话 未拣 定。我未拣定。 即系话未拣。 海龟，海龟。 校长有啲冲动，想即刻揭晓个答案啊！ 咁就海马啦，系咪？ 即系唔系啊？唔系，我觉得我 即系未必系，未必系，又未必咁讲嘅。 海马藏玉呢个都系我啲其中一个同事讲嘅烂 get 嚟嘅，因为 佢系咪你同事嚟？ 我哋唔再讲呢样嘢，唔再讲。 O K， 好，睇下先啊，蜥蜴、海龟、海马、暹罗斗鱼，冇阿妈， 边个唔系阿妈生嘅？ 海龟有啊， 阿妈有，系啊， 有佢系啊， 佢喺沙滩， 妈咪生，系啊，跟住就爬晒落海噶嘛，会。 蜥蜴咧？ 蜥蜴啊？ 蜥系卵生定胎生嘅？如果佢有阿咪爸咧，我就拣阿咪爸。 点解咧？ 阿咪爸， 佢变嚟变去变形虫 出嚟嘅，真系冇阿妈生。 嗰個可能佢阿媽嚟嘅咧，都係 魚會唔會係咩？ 喂，不過馬小強，海馬咧好似係佢含喺個口啊，係嘛？即係好似唔係 咁啊，喐下喐下，我都係揀海馬。 校長，我想問一問嘅就係、是、所謂叫做有阿媽生嘅話，就即係就係媽咪可能懷孕咁跟住就係生出嚟嘅，咁樣就叫做係阿媽生， 冇錯 嘅意思啊， 係。 蜥蜴有冇見過阿媽？要入 都 係 海馬 房， 都係海馬。 咁你 叫 佢按 台，海马咯，海马咯，好冇？ 三个海马， 我三个海马， 系啦，三个海马， 恭喜晒大家，系正确嘅， 好嘢， 系啦， 过关，好嘢， 冇错啦。海马咧系比较特别嘅动即系生物嚟嘅，因为咧佢咧系雄性嘅海马负责生 B B 嘅， 即系有阿爸生， 有阿爸生， 有阿爸嘅，系啦，有阿爸阿妈嘅，但系阿爸负责生， 系 好特别嘅。 咁我哋点？ 佢有个袋咧，系有叫育婴袋，系啦，咁就系 摆入去， 雌性嘅就摆啲卵子入去个育婴袋 就受精， 冇错啦。然后就阿爸负责去怀孕再生，所以我都好中意海马。 要怀孕几耐啊？ 大概咧就系几个月嘅啫，好快嘅。所以 几个月都 好耐啦。 系啊，咁跟住就可以生到啲海马 B B 出嚟嘅。 哦， 海马要几耐寿命啊？我想问。 大概咧就應該唔過一年， 會好長。係啊，我覺得。 哇！佢都懷孕幾個月喎。 係啊，你好快就換噶啦嘛，長玉。 好啦，第二条。 唔好笑。 系好。第二条，因为都是生物科啦，即系又问一下啦。咁咧，有啲生物咧就要一起生活至得嘅。咁例如地衣呢样嘢啦，有冇听过咧？ 即系互相依靠嘅。 我中意嘅，好靓嘅。 系啦，咁就可能 上面嘛， 一定答到啦。咁咧就系咧由真菌同埋藻类咧一起生活嘅。咁真呢、這个藻类就负责咧寄居喺真菌嘅菌丝度啦。咁而藻类咧就会透过光合作用咧就产生一啲嘅营养俾翻啲真菌。咁、所以佢哋嘅关系咧喺生态入边咧就好重要。系啦，系啦。而家就想问一下佢哋究竟系咩关系咧？咁样、啊，第一个咧就系、是。寄生，第二个咧系情侣，第三个系遍利共生， 遍利共生啊， 遍利共生 点写啊？遍利 一片个遍，利系利益个利， 哦，遍利共生， 跟住第四个咧就系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 即系未听过。遍利共生 系咪即系单方面咁解啊？遍利 系啊系啊系啊，单方面。 而第四个就互相共利啊嘛，因为我益啊你，你益啊我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 佢，但就头先你嗰个讲法，唔系应该都算系互利咧？因为佢又俾啲嘢佢，佢又俾啲嘢佢。 唔系，未必系咯。 系 啊， 我觉得似情侣。 咁你揀情侣咯， 揀 情侣， 揀 情侣， 好啊！我觉得好浪漫嘅一件事， 肯定佢作出嚟嘅 人 吧，又为咗支持校长， 冇错啦， 系 啦，难得佢谂一个情侣出嚟， 冇错，如果情侣， 佢话父子咧，我就唔拣， 咪就系咯，如果情侣系错嘅，我都唔要你嗰份， 我都服， 两个拣情侣系咪？ 哎呀， 好， 情侣， 情侣， 系啊，两个情侣， 多谢你支持我创意，系 咯，十岁啊。 好嘅，好嘅，咁我 帮到手嘅咪帮咯， 我拣， 咪咯，你拣咩啊？ 好似正路就系互利咯，但系系咪偏利咧？我又唔知道。 真菌同埋藻类两地 藻啫， 系我知啊，我知啊，地衣好靓噶。 算啦，我拣四啦。互利啦， 我互利， 两个情侣 系啦，两个 B 叉一个 B 叉。 不过咁，校长，如果冇人啱咧，你又唔好开估住。 系啦，等我哋再估多一次。 如果冇人啱， 系啦，两 B 一 D 有冇人啱？ 有人啱嘅系， 真系情侣唔同， 系互利共生。都好多谢大家支持呢个情侣嘅关系嘅， 但系我心目中都系情侣，点都系情侣，因为我觉得佢哋两个之间，即系阿珍君同阿祖咧。佢係有感情 嘅， 其實我能夠感受到，我每一次我望地衣嘅時候，我感受到有愛啊， 好温暖， 有心形噶， 真嘅形都有噶， 好嘢， 第三條， 校長係咪好開心咧？係啊，你亂作嘅答案，我哋就 唔係亂作嘅校長， 創意唔係亂作，喺呢度創意，我哋要培養學生創意。 互利共生係咩嚟㗎？ 互利共生即係意思咧，佢哋兩個都係有得益嘅，咁佢哋共生嘅意思即係一定要一齊生活至得， 死咗一個 人。死咗一個就冇，係啦，冇唔可以啊！所以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情侶嚟嘅， 係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感情好好， 你應該俾翻半分我咯，即係如果係有良心嘅， 不如改情侶。 咁遍利共生同埋寄生咧？ 哦，寄生咧就一個得益嘅啫，另外一個咧就冇得益嘅，甚至係有害嘅， 係啦， 係啦，所以就佢哋嘅關係就唔屬於寄生， 例如寄生蟲咯， 係啊， 鋪蟲 寄居蟹算唔算？ 寄居蟹都算， 係啦，佢就因為佢攞咗你殼， 攞咗殼係 啦，逼住你死， 係啦，冇錯， 好殘忍啊，我唔中意。 好啦，第三條， 好，第三題咧，我哋就飛翻上去天空啦， 講 一啲。 天上嘅 系啦，系啦，啲鸟类咁咧，雀仔咧，佢哋有一种嘅特殊结构咧，就叫做镜子区，咁就可以增强视力啦。咁就系啲特别嘅细胞，等佢哋咧可以增加个视锐度嘅。咁佢哋咧就例如啲鹰啊、猫头鹰啊呢啲咧，都会有呢一啲嘅 镜子区， 系啦，叫镜子区嘅嘢。咁咧呢個好重要啊！喺進化過程之中咧，就幫佢哋咧就可以狩獵啦、捕食咧，可以好遠距離都係已經見到啲獵物。好啦，咁究竟呢個鏡子區嘅功能係啲咩咧？好啦 ，A 啦，長少少啊個答案，就喺黑暗之中放大啲光線。B 就係折射同埋放大光線。C 咧就係反射同埋放大光線。到 D 咧。就是产生一个叫全内反射的现象。 但係鏡子嗰個點樣咩嚟㗎？即係身體邊個部分？ 即係啲細喺喺隻眼入邊，係啦，一啲突化咗嘅細胞，即係你當你自己係隻雀仔，你隻眼入邊竟然有一啲細胞。就可以等到你咧，系个视锐度增加， 知道知道， 系噶， 哦，知道。 我拣折射， 我折射四 ，boy， 我拣 boy， 嗱 boy 啊，咁射系咩啊？ 全内 反射， 全内反射， 哦、我拣射， 系啦，即系我哋啲钻石戒指点解咁闪咧？就是、因为有全内反射。 嗯， 我冇， 哦，系咩？ 系啊， 吸引到个全内反射。哦， 咁究竟佢系？ 我拣折射， 一个 B， 一个 D。 啊、你系拣 D 啊 ？D， 你拣 D， 你拣 D， 全内反射。 因为嗰啲鹰咧就系咧及到远嘢就山羊咧就好俯冲。 人哋而家讲紧系对于光线嗰个问题。 是但啦， 系啊， 佢咁博多才实色嘅， 梗系。 咁我跟 其实系一只鹰养大我。 等先啊！如果佢暴猎嗰位黑暗里面去折射， 正鹰。 奇英 几好， 奇英养大佢， 认住呢只英， 奇英养大佢， 罗家英养大 佢。OK， 全内啊，即系一个 B， 两个 D 啊。 嗯，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冇人啱、 哎。即系剩低乜嘢？剩低乜嘢 黑暗同埋反射。 反射、 啊。反射咯。 黑暗啦，我拣。 一个黑暗，两个反射。 系啊，一 A 两 B 两 C 啊。 一黑暗，两个反射。 正确答案系 反射同埋放大光线嘅。呢、這個就比較學術啲啦，咁其實就係啲光線本身已經折射咗入隻眼度噶啦，而家要再加強咧就係個反射光線呢樣嘢，先至可以放大到佢，先至可以咧更加清楚咁睇到遠物嘅。 係咪老鷹先有定係雀仔都有噶啦？ 係啊，雀頭先講嘅鷹啊，或者係貓頭鷹呢啲 都有嘅。 啊， 知道知道。係好第四題， 好跟住咧，我哋咧就講下。Spiderman 嗰啲嘅蜘蛛絲， 系啦， 蜘蛛絲，咁咧佢就有個驚人嘅強度啦，咁就係因為佢嘅結構啦，同埋佢哋嗰個組成嘅成分有關嘅。咁嗰啲蜘蛛絲咧就叫做蜘蛛絲蛋白，咁佢哋就有啲特殊嘅化學結構啦，咁樣，咁就等到佢哋強人啲。咁以下邊一個環境嘅因素？是不会影响这些蜘蛛丝的强度的呢、 嗯、 A 呢就是温度了、 嗯、 B 是太阳光 C 是湿度 D 是风速 不会影响是吗 不会影响是啦要不要贴士呢 不用 不用 我要 我不 你有没有听过打风都打不甩 有 哦风速 哇这个贴士如果是贴士真的很大湿 度太阳光 但现在问不会、啊 唔会影响佢嘅强度。 有时咧去到树林咧，见到啲蜘蛛网好靓。 嗯， 系啊， 好大添噶。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风最多系吹烂啫，佢冇影响佢嘅强度噶。我咪咁话咧。 我觉得系湿度， 唔会影响， 唔会影响、 啊。我拣 系、啊， 我拣太阳光。 佢树林好湿噶喎，嗬？ 唔知啊。 你冇住过咩？ 但系你又谂下，屋企嗰啲蜘蛛网通常喺边度嘅？ 阴暗嘅地方咯， 角落头咯， 系啊， 咁湿唔湿啊？ 系咯、啊， 太阳光咯、啊，我估 喺我冇太阳， 太阳啊嘛，嗰啲阴阴嘅地方啊嘛，即系 咩都似我， 即系如果系嘅话，哦唔、啊、会、啊，佢又讲紧唔会影响佢嗰个强硬度、啊。 我估风， 好一风一太阳，你 我喺湿度啦， 好啊，湿 风太阳 系 正确答案咧，其实就系风速啦。 啊 咁咧，其實咧，太陽光咧就係紫外線，紫外線咧都會咧將啲蛋白質拆解咗嘅，咁、所以就係會影響啦。濕度咧，其實水亦都會咧同蛋白質結合咗，都會令到佢軟化咗嘅、 風最多係吹爛佢啫，冇影響佢嘅本質。 所以其實頭先嘅 tips 係想。唔到你哋嘅， 系我知道啊， 即系嗰啲叫山崖咯， 山崖贴士啊， 有佢咧。 好，最 第五条， 系啦，最后一题啦，就系我最中意嘅水母。 系， 咁水母咧，海洋生物啦，咁就冇脑啦，冇心啦，都冇骨 嘅， 好食噶。 系啦，咁咧都系水成分为主啦，啲胶状物啦，咁成身都布满神经咁样嘅。咁咧，如果假设而家有只水母。水母有修復能力，即係好似我哋 平時割損佢自己會係 生翻出嚟啦嗰啲咁嘅嘢咧，係啦。咁而家咧，如果有一隻八隻觸手嘅水母，淨係得翻五隻觸手啫，咁佢會選擇先修復幾多隻觸手咧？A 係一隻，B 係兩隻，C 係三隻 D 咧放弃治疗。 唔得意， 几多只触手啊？ 本身八只，而家冇咗三只，佢会生翻几多只出嚟咧？先咧修复几多先咧？咁样一只、两只、三只，定系 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 唔系、哦，每只水母都有唔同嘅 character 嘅、 哦。有啲有啲撇啲咪放弃治疗咯， 系啊， 撇啲就 系 放弃治疗。 系啊，系啊，同埋佢冇钱。 有啲积极啲咪医咯， 有啲如果有个情侣，另一只水母喺侧边咧， 帮佢医咯，系啦。 系啊， 咁你拣咩？ 放棄治療 咯，放棄治療， 放棄 治療，我哋三個揀放棄治療， 你三個都係 hea 嘅，係冇錯， 放棄治療， 係幾好啊呢、這個，係啦，冇錯啦，正確答案都係放棄治療， 撇贏曬，撇贏， 點解咁傻嘅啲水母？ 點解要咁咧？其實咧好得意嘅，佢因為咧要對稱啊， 哦， 所以咧佢如果五得翻五。就是、觸手咧，其實已經夠對稱噶啦、嗯。如果佢再生落去咧，就會突然間有一個咧，個 歪埋 歪埋邊一邊，佢、就喐唔到嘅。 哎呀，好得意， 所以佢寧願揀算啦，就咁算啦。係咪好正啊？呢、這個人生嘅態度，好值得參考。 躺平 啊！唔怪之你咁中意水母。 好啊，嚟多謝曬校長嚇。嗱，咁啊，跟住咧由校長誒作一個點唱嘅。 好。 请讲， 好啊，有啊，有啊，好啊， 系啊，请讲。 亲爱嘅天水围坑道中学嘅中六同学，校长都知道你哋而家咧拼搏紧，尤其系呢几日咧都考紧英文 oral 嘅同学啊。咁仲有咧就系、是、我最后可能系我最后一届任教嘅中六嘅学生生物小宝宝啦。咁希望咧你都能够咧就紧握手中笔。我哋香岛嘅校徽啊嘛，顺顺利利发挥平时应有嘅水平，向住自己梦想进发。我哋全部老师、师兄妹、家长、校友都会一起支持你嘅。我哋嘅校歌有一句叫做《香岛又像一个大家庭》。嚟紧四月十三号系我哋天水围香岛中学校友会嘅盘菜宴。我今日拣咗《爱回家》呢首歌，就系、是、希望各位校友能够踊跃翻嚟我哋母校，了解一下学校最新嘅发展，同我哋嘅老师同学仔同窗共聚，话说细说话当年。 多谢晒陈锦上校长， 多谢晒， 多谢校长， 多谢校长。 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么？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有你终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颠簸，躺在平静被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汤的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伴抱、啊啊啊啊。唯独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承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 而家快到中午四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啦，提嚟大家1872388可以打嚟电话嚟点唱，点俾爸爸妈妈又得，点俾小朋友又得，点俾同学又得，同事又得，好多人都得噶。而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好，先听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啊，12点答二咁电话号码就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咧，打半点唱。 车路的士， 车车，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讲下波波车， 冇错， 冇错啊！ 讲到波波车咧，嗱呢个话题咧系唔开心嘅话题，但系不能不讲，因为咧如果你唔小心处理咧，由少少唔开心到好唔开心， 系啊，所以我哋必须要正面，即系睇下点样去面对应对啦， 冇错。 我哋譬如其实讲紧系咩咧？譬如我哋喺路面嗰度遇到咗意外 ，touch 啦，咁我哋要点样样去处理先至为之安全？ 有两种意外，一你自己唔小心，咁咧都系唔好嘅。不过咧就系好彩冇伤到人，或者系冇伤到另外啲车。另外更加唔开心系撞到人哋嘅车，再唔开心而有人受伤，即系嗰个级数一路咁样升噶嘛。 冇错啊！咁我哋不如由一个最初级嘅例子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啱啱我有几个例子都系好新鲜滚热啦，啱啱呢一两个礼拜发生嘅啫。咁其实咧，啱啱喺港车北上嘅时候咧，就喺国内啦，有一个比较好笑嘅意外。咁国内就大家网民笑紧嘅啫，因为点解咧？冇人受伤嘅成件事。咁系点样咧？一架香港牌嘅车揸揸下车，佢唔知点解可能发紧梦啦，佢先铲上咗行人路。好彩冇人，直接再插埋人哋个竹铺里面添。 佢想食竹 铺啊？ 系啊， 即系食竹嗰啲啊？ 食竹嗰啲 冇人啊里边。 好好彩，啱啱喺再入啲先有人咯。 好彩， 即系成件事系非常好彩嘅，冇人受伤嘅。 但系都吓死嗰啲人， 但系就吓死啦，因为讲紧成间铺头俾佢铲冧一半咁样 嘅。 好小心啦！咁其实大家揸车嘅时候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啦，唔好分神啦。咁新啲嘅车其实都会有多啲叫做功能嘅。 如果咁讲法，我真系朝朝你又讲得啱。譬如可能讲紧我哋喺香港度发生意外嘅时候，或者你都会仲知道应该要点做。 冇错。 但系如果你喺另外嘅境外嘅地方嘅话，你又应该要点样处理咧？ 系啊，所以我哋都会要需要教埋大家。 唔同噶，打电话都唔同啦。 语言咧都麻烦啦，你怎么搞的？ 好多嘢咯， 搞得掂，搞得掂。 得啦，你可以同埋休息一陣。 同埋一陣間，我都會想阿潮講下個問題就係啦，好多時咧，同有另外，譬如兩個 party 撞咗車啦，喐唔喐架車好咧？因為你喐就可能會喐咗嗰個位啦，睇唔到啊度位，睇唔到邊個啱邊個錯啦。唔喐咧，有陣時咧又會可能有好多問，譬如你阻住個交通又有啊，等等等等。 但你衍生咗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 冇錯啦。 你要喐嘅時候，或者你要影低嗰個現場嘅情況嘅時候，你都要喺個安全嘅情況下，你先睇睇呢樣嘢先。因為有人因為咁樣嘅話， 係啊，其實啱啱喺早一兩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呢個就好嚴肅啦， 好嚴肅。 咁其實咧。有一個公路上面啦，香港嚟嘅，咁兩部車發生咗意外，咁樣咧，但係嗰條因為條高速公路啊，咁大家有一個要提醒嘅地方啦。高速公路上面發生咗意外嘅話，要處理手法係點樣樣咧？咁當時嗰兩架車就純粹就停低嗰條中線啫，邊度撞車邊度停低，咁佢哋就直接落車， 人都企翻度， 人都企翻喺原位嗰度，前後兩個司機落咗地之後喺度拗數啊！其實呢一個咧。極其不智嘅做法嚟嘅，咁高速公路上面發生咗意外，無論你係身處於香港、國內、外國 都 好， 邊度都好， 冇地域限制啦，只有一個處理嘅啫。大家喺一個安全情況底下，其實唔應該停低嘅嚇，因為已經係有車cam片嘅啦嘛。大家假設有車cam片嘅情況底下。 直接两部车一起褪埋去路肩，喺一个唔阻到人嘅情况底下，唔系慢线、哦 嗯， 记住紧几清晰， 系 入咗路肩，系、 啊 嗯、已经喺一个备车处 嘅备车处咯， 系啦，咁样嗰啲地方咧，你先至系安全嘅、 嗯， 你先至考虑落地、哦，两架车一起慢慢锁入去先。点解会咁样讲咧？如果假设你喺中线嘅时候，其实因为你一条高速公路啊嘛、 嗯， 后面行紧八十甚至乎一百八一嘅。见唔到你系可以发生嘅事嚟噶， 咁 所以 系 啊，好唔好彩啦！香港嗰一单意外就系因为后面有一部车见唔到佢哋啦，直接插埋去之后，有其中一位司机都过咗身嘅。咁、 嗯、 所以啦，呢啲咧就是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大家喺个高速公路上面嘅意外真系不容忽视嘅、 嗯。 你首先你要确保自己安全，确保你车上面乘客都安全。 嗯、 你埋咗路肩，点样先至安全情况可以落车呢？睇清楚晒后面有冇嘢，有冇车铲紧上嚟啦。冇嘅时候，你先至开细细一隻门，足够你自己涉落嘅车好啦。唔、 嗯、 好大安主义，一下将隻门拱到最尽，咁、 嗯、 就跳落地。嗰啲又系好危险嘅做法嚟嘅。落、 嗯、 咗车，你都仲要睇下。你要同后面倾偈去讲，喂，我哋点样处理呢件事都好，你系个人埋到去路边最边皮嘅地方，嗯、安全 即系车唔会撞到嘅地方， 系啦，因为你都难保后面有人真系发紧梦撞上嚟嘅，咁、 嗯、 你系要贴到好贴路边嘅时候，先至好开始去倾偈。咁、 嗯、 好啦，如果你话唔系，我哋两部车都有啲问题，喐唔到啦，埋咗去之后需要等拖车啦，需要等警察，咁咧就可以考虑另一个做法啦。咁有好多车，其实喺个车尾箱里边会有一个嗰啲反光三 角 架嘅，喺一个叫做所谓紧急包里边会有嘅，可能自己都唔知道啊，但系留意翻自己个车尾箱，你揭开晒个车嗰啲修饰嗰啲好似地毡咁嘅嘢，其实下面会有一个紧急嘅嘢俾你用 嘅、 反光架，拎佢出嚟，咁摆喺边一度咧，你就数啦，大约五十至一百米左右嘅距离后面摆低喺嗰度，等人哋知道喂前面有意外，系啦、 嗯， 有一个安全嘅距离，大家是会知道的，会懂得下意识，喂，我要小心，我要避一避，咁样嗰啲先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处理方法咯。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比较严重啲嘅意外啦。咁我又俾多一个例子大家，意外仲可以点样发生？咁而家咪好兴讲车不上嘅，咁我亦都知道啦。好多人上咗去之后咧，就会去做好多唔同嘅汽车美容啊、洗车啊，甚至乎叫做保养添嘅。咁啱啱发生咗个意外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有一个香港人啦，佢揸咗自己一部已经绝版嘅日本跑车，就上咗去摆低咗，俾一间铺头嗰度做所谓嘅保养啦。咁但系发生咗一单嘢就系咩事咧？咁嗰个车行系冇车主同意嘅情况底下咧，就拍片啦，话诶好开心、啊，有部所谓 好少有 跑车上到嚟，咁仲要信得过我哋，俾我哋做保养，咁我就会同大家跟进住，系啦，佢就宣传。但系点知嗰个车行系喺冇嗰个车主嘅同意嘅情况底下，揸埋部车出街试、 哦、 玩。系啦， 咁 咁 好啱， 好唔系绝对 啱 啦。仲要好唔好彩嘅系咩咧？佢系喺个公路上面，佢出咗事啊！佢将嗰部车撞咗嘅，撞到系完全 total loss 咗噶啦。 哇！ 系啊，咁所以呢件事就好大件事啦。咁而家系点样样咧？咁其实都会有拗数嘅情况发生啦。即系譬如车主就话：，喂，唔系，我冇同意过你咁样做噶嘛？ 系咪啊？ 系啊， 嗰间咁嘅 系啦，但系 偷车嘅啫。如果你咁样， 等同于噶啦。咁其实咧，个车行去到而家个处理手法咧，都好值得商榷嘅。佢只系会话翻俾个车主听，嗱，我睇下点样赔俾你，但咧你同我之间绝版啊，系佢仲要车行仲要讲，嗱，我同你之间咧系冇签过任何嘅协议书， 哦，撒赖 系啦，咁其实咧咁就好多空间位可以叫做撒赖啦， 咁佢咪可以当佢偷车咯， 其实系 可 以 当佢偷车咯， 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呢一单嘢都因为好新鲜滚热，啱啱早一两日发生嘅，咁、件事都进行中，去到呢一刻都未知道结果会系点样嘅，咁香港车主其实都已经我觉得个人觉得啦，几乎云大量噶啦，佢话你一系就按照市价赔翻俾我，因为嗰部车其实 大约 几 多钱 咧？ 个市价 真系唔知啦，已经绝咗版。因为嗰部车嘅正常交易价，而家呢刻咧有啲叫做个质素靓嘅，系贵过佢新车当年买翻嚟个价钱嘅。咁但系佢嗰部咧，仲系要一部嗰部绝版车嘅特别版嚟嘅添。咁所以咧，个司机个车主佢就话啦：，咁两个方案啦，你一系就按照翻市价赔，或者我唔理你喺边一度啦，你买翻同一部车俾我，同一型号，同一个特别版，我都接受。系啦，咁而家都仲系进行 行中咯。咁所以呢啲都係牽涉咗好多問題㗎啦。咁、所以啦，我哋就會去到下一個問題啦。咁、我哋其實大家有冇一個認知就係、譬如我哋喺香港又好、外國又好，或者國內，我哋發生咗意外個處理手法係要點樣樣咧？ 完全唔知啊！ 我都試過下嘅。嗱、其實咧，第一樣嘢就一定係要報警先啦。 嗯，冇錯。 嗰、那個警察咧就係會幫你登記你兩個人嘅身份資料啦。不過好多時，正如頭先阿潮少所講，如果係一啲警察覺得危險嘅或者阻人，因為你一撞車，你兩個唔喐咧，其實你會令到全個交通咧係癱瘓曬嘅，會影響好大嘅。咁所以佢會引導你哋，喂，你兩架車跟我嚟，咁佢就會帶我哋咧去一個唔阻人嘅避車處，然之後先慢慢同你 mark 資料啊，問你哋互唔互相 claim 對方，我唔 claim 和平嘅，咁啊睇住你哋簽一張叫和平協議書咯，就唔會再追大家噶啦咁樣。但如果要 claim 咧，佢就好啦，咁你幾時幾時嚟落口供啦，要去警局落口供嘅。所以我同所有揸車人都係咁講，盡量唔好撞車帶嚟嘅麻煩，我都冇講金錢嘅損失，帶嚟嘅麻煩或者手續咧，係會你會令好後悔 嘅。係啊，所以其實我好同意大佬頭先所講個流程啊，同埋嗰個態度啊，因為我自己咧有一個口訣或者一個心法啦，就點樣樣可以避免到一個意即係呢堆麻煩嘅就係 寧願避免 意外咯， 係啦，最叻唔好發生， 唔好俾個意外去發生咯。咁所以其實咧就會衍生咗樣嘢出嚟嘅，叫做防禦式駕駛。大家有冇聽過呢一樣嘢？ 嗯， 其實我自己咧，我哋揸咗好多十年車啦，咁其實嗰個防禦式駕駛係咩嚟嘅咧？就係、是、要好小心。隔離附近前前後後 睇埋人哋嘅 睇埋曬人哋嘅嘢， 冇錯。 咁其實咧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咁譬如我哋揸車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實譬如我哋在座咁多位，我哋揸車嘅時候有冇留意住前面同埋後面幾部車係咩車嘅？ 冇。我淨係留意前面嘅啫， 留意咩車即係意思即係點啊？ 即係譬如咁講啊，嗱，我俾我自己做一個例子，後面有邊幾部車喺度，我長時間係會知道嘅。我大約係會知道我後面三部車係啲咩車， 哇， 同埋個顏色係啲咩嘢嚟嘅。 哦，唔知。 係啦，睇前面嘅話，我起碼係會睇前面兩部甚至乎以上嘅車嘅。 但顏色都要睇埋，但係個用處係咩咧？ 點解會睇顏色咧？嗱，譬如我哋淨係講唔好計前面，淨係睇住後面倒後鏡咁樣計啊。如果我哋一路揸車，一路留意到后面有部乜嘢车，佢系咩颜色嘅？因为好难认到车型噶嘛，有阵时。咁我哋留意住第一样嘢就系颜色。咁我哋咪会知道后面有部咩车喺度咯。揸揸下车嘅时候，咦唔系，明明有部红色嘅车系自己个倒后镜里边嘅，红色车唔见咗，咁会代表咩？ 喺盲点。 喺盲点噶啦，系你一左一右里边个盲点里边，咁就要好小心啦。 系啊。 咁所以呢一个咧系防御式驾驶嘅一个好紧要嘅步骤嚟嘅。咁睇点解会睇话几部咧？其实就系睇住啦，大家 cut 线嘅时候会唔会突然间又系啦？譬如一部红色、一部白色、一部黑色嘅，突然间掉咗位，或者前前后少咗啲、多咗啲，咁就系代表可能大家已经系踩紧油上嚟切紧线噶啦，咁又系要好小心嘅嘢咯。至于我哋譬如留意前面啊，点解我会睇起码两至三部车嘅距离嘅车有啲咩喺前面咧？咁其实大家嘅动作已经可以话到俾你听噶啦，前面会唔会喺你一个俾人阻住嘅情况底下，会有个弯嚟紧啊？大家会唔会系已经有需要收油啊？譬如你睇到前面三部车，喂，踩紧刹车灯噶咯，仲要踩咗一段距离咯，咁系咪自己已经要提前慢慢减定速？就算之前嗰部冇嘅，但系前面几部有嘅，系咪都要相对应地收慢咗少少自己部车先咧？呢啲都系防御式驾驶嚟噶，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好紧要嘅一个技巧啦，路面技巧啦。如果我哋头先讲嘅都系四个辘啊嘛，两个辘嘅电单车更加需要有呢一个心态啦。 佢随时左右乱切 嘅，系啊，任何一刻都要好小心附近嘅所有车辆，即系唔好觉得大家会让自己先嘅，要好小心会唔会有一啲对于自己生命有危险嘅嘢啦，咁你譬如揸住部电单车嘅，你系行紧喺条线位嘅边一个位置咧？ 中间当你自己系个车咁啊嘛？ 会唔会系有一刻系将自己摆咗喺人哋个倒后镜个盲点里边嘅咧？嗰啲系最危险嘅揸法嚟嘅，因为其他车系真系喺倒后镜里边见 唔 到 噶，或者啲大架啲好高身嗰啲车嗰啲，完全睇你唔到噶。 我哋唔系想话去夹电单车，有阵时你如果将自己摆喺一粒仔嘅盲点里边，咁我哋净系听到把声，一路揾住，左左右右完全听你唔到。其实对于前面嘅驾驶者，对于个电单车驾驶者自己本身嚟讲，都系好大嘅危险嚟嘅。咁样呢一个就系一个防御式驾驶咯。好啦，咁我哋又可以去翻大佬头先，其实都有讲嗰样嘢啦。系叫做一个和解协议书啊，咁其实咧和解协议书呢一样嘢咧，我自己 就長期係會準備咗幾張擺喺自己嗰個櫃桶仔裏面嘅。嗱、 嗯， 我唔希望用得到，但係有用嘅時候，咁其實佢係需要有 啲 乜嘢嘢咧，填窿窿嘅啫。咁不如同大家講下一個好有用嘅文件嚟嘅、 嗯，需要有啲咩資料喺裡面。 咁係啦，嗰張嘢首先你自己可能打定一張叫做 template， 咁、嗯、就係和解協議書啦。咁首先咧就留空一啲格仔，就係我哋邊年邊月邊日幾多點喺乜嘢路上面發生咗個交通意外，係、嗯、啦。咁我哋咧就會同意雙方和解，大家都唔會追究往後嘅醫療同埋維修嘅費用、 嗯， 而和解嘅嗰個賠償金係由邊一方付俾邊一方係幾多錢？大家收咗呢個和解協議嘅一個金額之後，大家就往後各不追究任何嘅責任。 所以填咗就冇得追究噶咯， 冇、啊、得追究 噶。如果你有猶豫咧，我又想遲啲冇啦，一係你又唔好簽， 係啦，一係就唔好簽。咁最緊要啦，臨尾咧，雙方都要留低翻自己嘅身份證上面嘅資料啦，係、嗯、寫翻曬喺上面，就係人名、身份證號碼。咁大家喺嗰度再簽翻名，咁樣呢一張嘢咧，係對於雙方嚟講都係一個保障。但係、哦、又好緊要一樣嘢、哦，如果你係有任何疑問嘅，你覺得喂唔係、哦明明已經我個車頭係撞到好似粉碎咁樣嘅，對方可能講到喂唔係、哦，你2000蚊你已經可以整好咗呢度嘅，嗯、我真係唔肯定2000蚊整唔整得翻嘅時候，咁呢張嘢就唔好簽啦， 唔好簽啊， 係啦，因為一雙方簽咗呢張嘢之後咧，其實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日后已经是不会再追究对方的。 即已经是法律上面的话 是有某程度上的效力。 没错。 即我不可以说它是一个 100% 完全保障的东西、嗯、但是它已经将绝大部分的后门已经帮大家删晒了。 因为 已 经 是 一 个协议来的。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资料来的。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自己都是可以打印定几张摆、嗯、个櫃桶仔裏面啦，咁自己唔希望用得到啦，路面上面有人需要嘅時候都可以俾佢哋，你填咗佢啦。 有一樣嘢咧，就有啲人咧，佢撞咗車之後咧，得啦，我幫你揾人整，我嗰個平啲咁樣。嗱，你要自己決定，佢到底揾啲咩人幫你整咧？係咪求求其其噴翻一浸啊，或者揼翻就算咧？如果你信唔過咧，你強調唔得，我一定要自己嘅車房。而我的車房1000蚊是不得的，是要5000蚊的。 是啦，因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是有这个叫做可以讨论的空间的，即是在哪一个地方要整、 嗯。 因为呢其实汽车维修都有很多种的维修方法的。即是你撞到譬如这样说个车头泵把穿晒窿的啦、 嗯、 其实是可以维修得到的。 是。 那但问题是当你如果车头泵把里面有很多个感应器的时候，那些是不是可以维修呢？你只是叫做表面上面整返了掃返靓了噴了油之后，原来那些感应器唔好讲用唔到啊！佢、 嗯、 喺需要用嘅时候有问题嘅时候，系啦，咁、嗯、会好大问题嘅嘢嚟噶嘛？而家嘅感应器其实大家知唔知道？佢除咗泊车前后可以感应之外， 嗯、 其实佢都牵涉埋会唔会自动帮你刹车嘅、 嗯？ 因为佢一个安全设备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嗰、 嗯、 啲感应器其实可以帮你感应到前面部车距离几远啦。譬如前面部车突然间好快咁样急刹。我司机反应唔切嘅时候，因为嗰啲感应器感应到，而家市面上面我谂有超过一半嘅车啦，佢已经系识得帮你刹车噶咯，咁、 嗯、 其实都系靠啲感应器噶。咁、 嗯、 如果你谂下啦，就系、是、呢个感应器，譬如我哋叫做唔汤唔水咁样去整咗佢啦，跟住咁日后你真系有需要嘅时候， 已经 keep 翻，佢帮你整咗啦嘛， 系 甚至乎佢喺一个。错误触发咗佢无端端帮你刹车，又系一个好危险嘅。 所以尽量唔好交俾对方去整，你自己揾自己熟悉的車房。 自己熟悉嘅车房，起码大家系叫做由头帮你跟到落尾，佢唔系净系帮你整完个样嘅。最紧要就系后面一堆安全设定嘅嘢，佢全部系妥妥善善咁样帮你维修翻晒，咁、样嗰个先就系最稳阵嘅做法咯。 嗯， 今日好好啊！佢讲嘢我完全唔知道，佢啲咩预防性格？ 唔系佢， 我真系 摆几份表喺个车度， 系啊，真係一個好好嘅提醒， 冇錯。因為大家如果係有心理壓力發生嘅時候，又驚又唔知咩時候，你會唔會寫漏填漏？ 唔係啊，趙小，我上次淨試過紙都冇一張。 係啊，會有啦， 冇紙喺身咁點寫？ 睇個字點寫？ 喺個馬路上邊，你兩個冇紙咁點寫？ 係啊，如果你諗下喺條公路邊發生嘅時候，已經牽涉咗安全性㗎啦，仲要諗呢啲嘢嘅時候太多嘢啦，所以印定幾張擺個車裏邊嘅時候，其實係以備不時之需啫。希望大家永遠都唔需要用。 用呢几张纸，咁就最好啦。 尽量唔好牵涉入撞车，除非咁啦，除非人哋嘣一撞埋你，你避唔到，除非咁啦。 冇错、啊， 避到嘅都尽量避。 冇错， 好烦嘅好多谢潮潮，好啦，多谢晒车流的士今日结束咗啦。十二点半听紧风骚发人啦，咁祝大家路路平安。我哋听咧电话18723888，阿靓妈已经接咗噶啦，咁仲有少少 quota 嘅可以打嚟，一阵间作点唱嘅。今日天气多云啦，今日两阵嘅微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周末至下个礼拜一逐渐潮湿有雾嘅。新闻报告12点半啦，而家马上送上，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宣布动用大约25亿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包括重建、保育、活化和修复工程。受影响楼宇大约31个街号，涉及业权大约190个，大约275个住户，約33个地铺商户。市建局话約20间花店受影响，强调项目促进花墟发展，尊重花墟氛围，日后会有更多花店令花墟更成行成市。计划完成后可提供大約1350个住宅单位，预计2035至2036年完工。項目佔地大約29000平方米，落實由旺研究建議在界限街和彌敦道之間構建城市水道，興建面積不少於8800平方米水道公園，串連花墟和旺角大球場等。另外會以一地多用模式提供多用途的綜合大樓和一個地下公眾停車場。已故武俠文學泰斗金庸農曆誕辰100周年，相關紀念活動在中環愛丁堡廣場揭幕，展出10尊金庸小說角色人物雕塑，以小說為設計靈感的蒙古包，以及設有多個互動打卡位，公眾免費入場。行政長官李家超讚揚金庸作品是香港文化的金漆招牌，融入不同中華文化。而金庸本人在回歸前擔任多項重要公職，是確保香港順利回歸的中流砥柱。屯門大欖涌近燒烤場對開一個魚排，朝早發生火警，多艘船和快艇焚毀，一名男子身體多處燒傷，消防現場找到助燃劑，認為火警有可疑，警方將案列作縱火和刑事毀壞案處理。警方說朝早6点几接獲多人報案，指大欖涌一個魚排起火，火勢波及一艘船、兩艘快艇和一部水上電單車，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火警中一名48岁男子的面、手和腳部燒傷，被送去屯門醫院治理。警方在現場發現一個招牌和兩部閉路電視被人破壞，正調查事件。今屆好市民獎有80位得主，當中全年好市民獎首次由6人同時獲得，嘉許他們協助拯救生命。最年長的得獎人是一位84岁女士，她配合警方偵破一宗企圖詐騙案。年齡最輕的是一名17岁中學生，她協助警方拘捕一名非禮案疑犯，警方形容是實現警民合作。至於有幫忙制服小偷的得獎者說，即使身體狀況較弱，亦會對有需要的市民伸出援手。警方說近年具守法意識的市民增加，單靠警方的努力不能夠減少罪案發生，好市民的角色亦非常重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下周中期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恭喜我个女啦，佢今个月3月28号就结婚大日子， 恭喜恭喜 恭喜， 多谢多谢。 喺澳洲啊，咁你会唔会飞过去嗰边啊？ 会啊，除咗我同爸爸之外，仲有好多亲朋戚友、兄弟姊妹， 乘机去旅行玩几日啊，正啊， 超开心， 非常之 开 心啊！佢哋好有心咯，好上面啊， 顺便旅行啊嘛，系咪先散下心？ 都会噶，有啲人之前去会周围去玩啦，有啲就婚礼后会继续嘅行程，会去澳洲唔同地方玩咁。 哇，开心 啊！系咪外国人啊？ 有一半半啦，一半系外国，一半都系华人咯。 哦， 咁啊，女婿咧？ 女婿是香港人嚟噶，都是香港人嚟噶。 正 喎，系啊，我个女喺嗰边读书嗰阵时候，做嘢之后就开始识佢咁样咯。 咁之后就定居喺澳洲啦。 系啦系啦，开始就定居咗，而家喺澳洲，喺澳洲度发展。 会唔会有啲咩仪式噶？结婚嗰日？ 都是做翻啲简单嘅中式嘅斟茶 啊，上头啊， 出门啊，跟住夜晚黑就会有一个婚礼嘅 party 啊，咁样。 哇，中式定西式嘅婚礼？ 中西都合璧噶啦。 最紧要开心， 有得玩， 系 咪 啊？系啊。 唔知有冇麻雀打咧？ 关你咩事？冇啊， 有都唔关你事。 唔系我问下啫。 啲啲翻屋企先再打啦，大家。 哎呀，一定好开心。 记得叫佢听翻吓，今日你哋点唱？ 有啊有啊，我录咗噶啦，希望佢哋可以重温嘅时候都听翻 啦。 有啲咩说话想同阿女女同阿女婿讲啊？ 我首先要同个女讲啦，阿子欣啦 ，Yanny 啦，同我个未来女婿仔啦，启伦啦 ，Joseph 啦，咁恭喜佢哋一对新人啦，百年好合，永结同心，要幸福快乐美满啦。咁另外呢，我要多谢一班亲朋好友啦，姊妹啊，兄弟啊，Yanny 嘅同学啊，嗰啲啊，佢哋非常有心啊，喺唔同嘅地方飞过去，系啦。咁仲有就系、是、因为我喺香港咧就唔多搞噶啦，唔会再大搞噶啦。咁啲长辈飞唔到过去嗰啲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安排呢、這、一个斟茶啊，呢、這个仪式咁样 补做翻。 系啦，补做翻啲少少仪式。咁有啲朋友啊，同埋啲旧同事啊，佢哋都知道我嫁女，就好戥我开心，就送咗好多礼物啦，同埋啲红包俾我啊，就非常之有爱啊。 一次多 谢 晒， 系啊，好有爱啊，好多谢佢哋啊。咁我都藉着呢一个机会，多谢我一个好特别嘅朋友，就系瑶瑶啦。咁喺香港，因为阿女又唔喺身边啦，咁就要好靠啲朋友帮手嘅。咁瑶瑶咧就帮咗我好多，咩拣衫啊、拣首饰啊、试衫啊咁样，哇，真系跟出今日啊，俾咗好多意见我，我特别要多谢佢啦。 好开 心啊！ 但系嗰个虽然系忙豆开心啊，吓，但呢样大嘅人， 哎呀，好嘢啊！忙 得嚟系好开心， 梗系开心啦！我听到都开心啊！ 咁你件衫系点噶？ 系啊，有冇三件啊？ 我准备几多套啊？ 系啊， 中式嘅咧就爱嚟着斟茶啦，斟茶嗰阵时候啦，仲有一件系晚装啦，就系闪。闪亮钉珠片噶啦， 灯台啊，灯台啊， 系啊，从来未试过呢啲咁嘅形象嘅，今次真系第一次。 正啊！ 好，咁希望开开心心吓，顺顺利利，好嘛？好，简单 玩得开心， 系啦， 叫做希望。O K， 系啦，咁多位招呼唔到， 饮 杯， 饮杯。 代表咗爸爸对女嘅爱嘅。 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 猜太眼里泛着泪光，虽然他长得和我不是很像，但是朋友都说他比我漂亮，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生命里就算失去一些陪伴又怎么样，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俾祝福性嘅希望送俾所有结婚嘅朋友们啦，吓有小朋友嘅朋友们啦，拥有更好嘅希望啊！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 Becky，Hello，Hello Becky， 你好， 你好， 点啊？ 系啊，上次打电话嚟咧，话我个女考到车牌，咁啊梁继章好好啊，咁叫我个女小心驾驶，咁佢听翻咧，佢就真系听你讲，买咗架二手车，唔敢自己揸啦。定系礼拜日咧，咁佢爸爸咧就带佢去嗰啲工业区嗰度去充车， 操练下， 系啦系啦。 喂，但你 半年之后先至去学自己揸咯。 操练系绝对需要嘅，不过咁样啦，即系都要下要出下去嗰啲繁忙街道，因为嗰个操练都紧要。你唔好净系去啲静悠悠嗰啲咧，人都冇得过嗰啲，咁你梗系觉得哎好安全啊！你知唔知我讲咩？即系你一出到 出啲大路， 你要感受一下，喂，原来啲车真系会逼埋你嘅，系会遮埋你，系有行人飙出嚟，咁你要 feel 下嗰样嘢。如果唔系咧，你会只能够喺啲好静嘅地方揸，真系嘅，系啦，咁咯。 系啊，诶，试过一两次咯，咁佢等佢再有信心啲，先自己再揸多。 安全安全啊！咁今日你点？ 谢你嘅 advice 啊！ 冇咁讲，咁啊，今日讲想讲乜嘢？就系个女去边啊？去玩系咪？就嚟。 是啊，同礼拜日啊，同阿女咧去日本福冈玩啊， 哇， 睇樱花， 是啊，希望出到樱花啦， 有啦， 四 月有啦， 出到嘅， 唔知啊，天气如果东京都好似好冻，唔知啲樱花开唔开咯， 除咗知你哋去实开俾你睇， 除咗睇樱花，仲有啲咩啊？谂住有啲咩行程啊？有冇 plan 定啊？ 冇啊，行下食下玩下咁样咯。 几多人去啊？净系你两个吓？ 啊，我同阿女咋？ 哇，两个 正啊！ 系啦， 嗯， 系啦，咁啊，祝我哋系啦，旅途愉快啦，买多啲嘢啦， 梗系要买多啲嘢啦， 好，玩得开心啲，最紧要吓， 希望你睇到樱花，好， 多谢 你， 拜拜，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张哥你。仲有另外有一位阿朱太啊，老公啊朱国顺咧，寻日生日嘅朋友啊，仲有系马基秋咧就十五号生日嘅，仲有就系冯建南咧就系三月二十五号生日啦，全部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三月之星啊！ 哇！ 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 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 Sammy 郑瑞文的终身美丽，仲有六分钟，早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胡伟、 Hello， 张女士， 你好啊， 系咪张女士？你好， 系啊系啊， 张女士 都得， 婷婷定系平平平平 平平系啊， 平平 你好啊， 你好啊，平平， 好细个已经睇你啲戏噶啦， 真系啊，你睇过乜嘢？ 最中意边套？最有印象边套？ 我好中意睇你《学校风云》， 多谢你， 做得好好啊 ，Thank you。点啫？ 系啊， 好紧张啊，婷婷， 我都好紧张。 紧张。 好啦，平平，好开心、啊，因为你都系三月之星噃。 系、 啊哎、，Happy Birthday 啊！ 几多后生日啊？ 24号。 你上个礼拜有个听众打嚟咧，佢都系24号生日啊。 佢好多啊， 我知啊， 系啊， 系啊， 最紧要开心。 你谂住点样庆祝啊？ 系啊，会去旅行啊？ 五月咯。 哇！去边啊？ 吓咁耐先 去大阪啊！哇，正啊！ 系啊，都系纯粹真系带孙女去去玩咯。因为佢升小一，嚟紧升小一啊，同佢去 散下心，玩下先，系咪啊？ 系咯，大玩啦，因为升咗上小学，佢冇得去玩噶啦。 吓，未必嘅，讲到上小学， 小一已经忙， 上小一已经冇得去玩 旅行啦。 你唔明啊？你而家嗰啲小学读书好辛苦啊。 但系玩下都要嘅啫，系咪？ 系啊，几日都得啫。 睇你哋家长点样。 系咯，暑假都可以去噶。 起码会有暑假复活节噶，呢啲都可以俾佢玩下。 四日都唔， 你唔系谂住暑假都要佢日日温习系嘛？ 我做婆婆梗系 OK 啦，但系佢爹哋妈咪就唔系怪兽家长，但系就未必有个长假期会同佢去玩咯。 暑假都唔算长假，暑假成个月、啊， 会唔会嫌机票啲贵啊？ 大人都要去， 系 啦， 同埋佢哋又要请假， 系啊 系 啊， 明白， 终于明白啦，系啊 明白 ，OK， 好啦。 咁我其实我都想祝我唉孙女放榜。 几时放榜啊？几时放榜啊？ 几时放啊？ 六月咯， 系 哦， 祝佢考得好， 唔得啊嘛， 唔惊， 而家要 会有 抽奖， 唔紧要嘅， 唔怕唔怕，真系唔好担心，小朋友读书呢啲嘢，你唔好咁紧张， 算都叫投资， 因为你会令到啲小朋友会好紧张嘅， 我放松啲，放松啲， 好嘛？ 调翻转系孙女想入嗰间，但系第一轮就入唔到，所以而家又要等大抽奖啦，所以佢自己唔开心。 唔紧要啦， 你话俾佢听噶嘛，你话间间学校都好嘅， 系啊，自己俾心机就好噶啦， 系啊，努力。 除咗咧，除咗咁之外咧，仲有冇其他想点唱嘅？点俾边个啫嘛？ 冇啊，叫都系我个女啦，叫佢放松心情啦，因为佢都太紧张啦。 系 啊, 啊， 全部人。 系啊， 系啊， 太紧张啊，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啊！你再咁咧，我买啲功课簿送俾阿选女做， 再做啊？ 点解啊？ 做多啲，因为你太紧张。做， 以毒攻毒， 好多系，读好多啲补习班嗰啲噶啦， 唔够多， 英文都要 小一啫， 真系 唔 好。 而家系 K3 咋？ 我知啦，我升小一啫， 系啊， 放松啲啦。 咁你咪越上越大压力咯，咁你咪系咪啊？ 读书你要佢开心啊！ 开心校园，你睇下，听下我哋嗰啲校长嚟，几 开心， 个个都笑到嘎嘎声。你头先有冇 轻松啲啊？越紧张有时做得唔好啊！ 唔系真系噶，我觉得你学业成绩吓，即系其次，但系你个人系你仍然开心，大家都知道系嘛，唔想佢哋系啊，即系 童年好珍贵， 就开心咯。佢中文就唔开心咯。 嗯，唔好啦，慢慢嚟啦， 一次唔系等于成败噶嘛，你考咁多次试系咪啊？ 系啦，但系个女又唔同噶嘛。 我明啊，系我 系啊，要多啲鼓励佢， 系 啦，多啲鼓励佢吓，好啊， 我有谂噶， 我知啊， 好啦，开心啦， 大压力， 你记住系啦，五月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吓，3月24日 生 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唔好客气， 祝你越嚟越多听众啊！ 多谢晒， 多谢你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Happy Birthday！ 好啦，差唔多啦，晏昼1点，用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多谢所有朋友咧五天来嘅支持吓，咁啊开心地度过呢个周末 Happy Weekend 啦噃。 好，下个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祝大家有 good time。 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在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子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Yeah， 楼梯中再拍唱吉他，浪会遇上风。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but fun, don't mind. 疑难杂症由得他一把消散。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逃生中来来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